死后等再来生你再踏上彼此不舍的开始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原本只能办卡交押金租赁的公共自行车升级了，曾经的不同地域租车卡不能通用，不同户籍对押金要求不同等条件将被打破，用户只需要使用一款名为北京市公共自行车的 APP， 就可以在城六区及顺义、房山和延庆九个区的1200余处公租车网点刷手机租还车了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介绍，2017年初5至初6，受不利气象条件和烟花爆竹燃放影响，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，242个城市空气质量优良，占71.6%，96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情况，占28.4%，其中13个城市为重度及以上污染，主要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中部地区、西部地区。国家网信办在官网公开《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提出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成立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，负责审议网络安全审查的重要政策，统一组织网络安全审查工作，协调网络安全审查相关重要问题。春节买金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过年新习惯，这也使得春节长假里北京的金店都没歇着。记者从菜百了解到，今年春节期间这里的销售再创新高，七天里销售出近10万件商品，总销售额突破2亿元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渐荒凉，夜已渐昏暗，莫道你在选择人，人亦能选择你，公平原没半点偏心，苦涩慢慢向着心里心，何必抱怨曾令最心是谁人，自愿吻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明是痛苦还含着笑装开心，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，目睹他远去，他的脚印，心中永印，糊涂是你的一颗心，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，向着心里心，何必抱怨曾令最心是谁人，自愿 吻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宁是痛苦伤心，还含着笑装开心，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，目睹他远去，他的脚印心中永印，糊涂是你的一欢心，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，这一生你的心里 或许你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和安逸里，但新的征程却已拉开序幕。那些尚未实现的梦想，那些还没到达的远方，都在等待你的出发和起步。大年初十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开工的第一天，好好奋斗的第一个周一，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，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而努力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突然的自我》。 来来来，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一杯。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再从头。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相厮守，我竟有希冀。离去后每天想你，梦里更凄美。如无办法告知日期，但我确信我会在天空海阔间闯传奇，终于可亲你。I'll see you again， 明明是爱吧，但命运的偏差，苦等去耗尽年华。We'll have a chance， 也许等一天，等一季，我等一生。人生苦短，可惜我跟你曾细思，不得不理，没法去舍弃。如无办法告知日期，但我确信我会在天空爱附间装传奇，终于可亲你。明明是爱吧，但命运的偏差，苦等虚耗着年华。We'll have a chance， 也许等一天，等一季，我等一生，我等你。

就好像把听众带到了世外桃源，外界的任何喧嚣也抵不过内心深处的平静。在歌声里，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。 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。 其实我也曾经看过另一种解读，说李健所写的《贝加尔湖畔》也许并不是什么爱情歌曲。贝加尔湖南面曾经是属于中国的领土，李白的故乡，苏武牧羊的地方。清朝《尼布楚条约》割让给了沙俄，新中国建国之后，苏联的列宁本来是承诺要还给中国了，后来忽悠中国撕毁了协议，正式从中国抢走。2004年的十月，中国和俄罗斯就领土问题签订了最后的边界协议，正式放弃了中国对贝加尔湖畔及海参崴等原中国领土的主张。 这一生一世， 李健是出生于哈尔滨的清华才子，对这些兴许是明白的。几年之后，李健到俄罗斯旅游，被美景感动，写下了这样一首《贝加尔湖畔》的歌曲。歌词当中是这样写的：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。歌曲中的贝加尔湖畔原本就是在中国的怀里，在俄国的眼里虎视眈眈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但是终究是签订了割让协议。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那些为了领土奋战的士兵，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听完这首歌曲，你是否有你的理解呢？来自于李健，《贝加尔湖畔》。 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。这一生一世，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。多想某一天，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

静静地独奏起那年跟他最爱听的歌。落寞落魄的眼神在诉说那些往事，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，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打磨，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葬，怎么总要我折磨，谁又令我心里泪难干、哦、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，过去每晚里 就在那第一缕掠过细长柳条的清风里，在那第一丝穿透阴霾天空的阳光中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春的一年，从冬凛冽的寒风中走来，温存着融化坚冰的温度，一路行来，有桃瓣嫣红的面容，有柳叶细密的睫毛，有水波脉脉的眸子，有百灵婉转的歌喉，春风吻河界，两岸绿柳摆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五九六九河边看柳，春姑娘真的来了。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天，我想我习惯了忽略吹忽略没你的时间，不近不远走在谁身边，我想我适应了一切，

春节前出发的出境游价格令人望而却步，本周开始出境机票价格随着春节的结束大幅度跳水，最低价格是节前的三分之一，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候。暖冬没能挡住游客参与冰上活动的热情，2017年颐和园昆明湖冰场开放仅14天就接待了3.5万名游客，今年由于暖冬，冰场比往年开放的时间相对推迟了3周，整个开放时间只有14天。作为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，昆明湖冰场凝聚了大量人气，单日最大接待量达7900人次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回家几天， 短短几日的相聚还要频频应付叔伯姑姨，大家就像演员一样演绎着亲情这台戏，难免让人感慨，又难免有些疲惫。这也许就是春节放假这几天给很多人的感受吧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小时候对于春节的盼望与现在成熟懂事的人格相比，好像有了太多不一样的感觉。人呢，总是希望让一件好事变长，但是正向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会更快一些，好事总是显得太短暂。相聚是短暂的，喜悦是短暂的，甜蜜是短暂的。春节的假放完了，想想今年还是有很多的假期要过要准备，是不是心里还会充满了干劲呢？969都市夜归人，一起来听彭羚，让我跟你走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再回来过他，选择了沉默他，好像从来就不曾属于我。我是不够洒脱，我是不甘寂寞，我是那么忘我，爱到忘了我没有错。爱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，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。当乌云离开了海边，当叶子离开了秋天，当所有的纪念也离开以为存在的永远，当雨滴离开了蓝天，当飞机离开了地面，而美好还继续在那个瞬间。 小车，沿着你的秘密花园走，感觉人累垮了，感觉心快沉了，你就上山看日落。多后悔我也曾犯你想的那么多，接着忙碌赴远的闪躲，只有寂寞握你手，只有日记让你说，多愁善感是折磨。听了 着吉他无意识地弹着那首歌，重复到手都弹破了。我永远都会记得，忘了遗憾太难了，苦涩在血液流着。想有蔚蓝的天空，听了的钟，把回忆定格在相拥，望着彩虹融化在你眼里是微风。 是好的，让我们选择。

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？什么出了错，我已经学会去承受，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叫无处可躲。我已没有了要求，有什么借口你说？如果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你就别再说什么承诺。爱情是怎么了？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，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。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969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每一次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。漂洋过海去看你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，每到这时就想，如果在异国他乡也有一个值得我漂洋过海去看望的人，那该多好。而如今我却找到了让我想要漂洋过海去看一看的国家，它就是摩洛哥。今天969旅行者，我是周周，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摩洛哥，感受它的奇妙世界。摩洛哥被称为北非花园，不管出题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，摩洛哥都会静静地在那里等着你。还是那个不变的吻，不会褪去的叹息，任时光流逝，真实永不变，这句话充满了诗意，而它正是来自卡萨布兰卡的经典台词。而这句话也表达了孕育这个爱情传奇的北非国家摩洛哥的迷人之处。摩洛哥是进入撒哈拉沙漠经常被人选择的入口之一，而仅凭着国家地理的一张照片，任性的女子三毛就判定撒哈拉是自己前世的地方。 面对着七燕尽流的大沙漠，三毛几乎是沉淀到无法自拔。而到了摩洛哥，顺着驼铃的声响，你可以去寻找三毛前世的乡愁，骑上骆驼，跟着驼队一步一步走进撒哈拉沙漠，沙丘起伏，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。夜幕降临之后，点燃篝火，躺在沙漠里，仰望满天的繁星。夜宿营地，清晨就能看到撒哈拉的日出。我想这样的场景，绝对是人生最值得珍藏的经历之一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特殊的色彩，而摩洛哥也正是一个多彩的国家，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了一种性格，它也是一种漫长岁月当中所沉淀出来的韵味。在摩洛哥，你可以走进老城区的某一家咖啡馆里，喝一杯叫做卡萨布兰卡的浪漫下午茶。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定格在无数的永恒之中，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分钟你会邂逅到什么。都说希腊的圣托里尼是地中海的明珠，看似简单的蓝白色调却美得让人窒息。可是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城市全是蓝色的，那就是摩洛哥的舍夫沙万。有的时候漫步路上，你甚至会看到猫咪在这里随意的嬉戏打闹。镇上的居民大多数都是虔诚的信教徒，他们相信拍照会把人的灵魂给吸走，所以如果你到了这儿，在不经过他们的同意时，千万不要拍他们的正脸。而说到这个城市的颜色，其实蓝色有的时候会让人陡然升起一种忧郁的情绪，而这里的居民，蓝色贯穿了他们的一生。不知道你在看到蓝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想不管哪一种颜色，生活在每个地方都一样的丰盛和忙碌。行走在摩洛哥的大街上，你还可以在街边小摊购买风情万种的伴手礼，运气好的话碰上一场当地的婚礼，甚至可以一睹披着白色婚纱新娘的美貌。无论这个永恒的国度有多么沉甸甸的过往，它就仿佛是一杯清凉的薄荷茶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拂晓谈中。这样的摩洛哥，我想值得我们漂洋过海去看一看。感谢收听本期旅行者，我是周周。 洒脱，我们还没走过那撒哈拉沙漠，也没有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，冰岛那帐篷黄河里游泳都没有过，只有彼此允诺。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，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，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，还是要我相信你一挥手告别了。独自绕过回忆埋伏的巷弄， 欢你埋伏在街口，你总爱装懂得说，是你又是天晴又是焦灼，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，如此洒脱。我们还没走过那撒哈拉沙漠，也没有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，冰岛大帐篷黄河里游泳都没有过，只有彼此允诺。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，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，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，还是要我相信你已挥手告别了。那一天挂着笑来到我的面前，这一刻挂着笑却从此闭上眼，什么叫永远，你惭不惭愧，现在我只有思念作陪，整个夜剩下一片寂寞在全飞，我的泪一颗颗堆在你的心间，有你的世界慢慢在指尖，剩你的话仿佛去于喃喃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堆积所有对你的思念，把思念推进个黑暗的房间。房间就在厨房的后面，没人会发现。眼不离手把自己灌醉，醉醒过后笑自己有多狼狈，泡的咖啡又苦的滋味，我睁开了眼，忘记你是谁，让风筝自由跟最尖断了线，让它忘了监控，随风而飞，越飞越高，直到看不见电影里的画面，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，把你当作风筝，随风而飞，越飞越高，直到无所谓，我剪断了线，不再对你怀念。要风筝自由跟最尖断了线，让它忘了天空，随风而飞，越飞越高，直到看不见，像电影里的画面，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，把你当作风筝，随风而飞，哦，飞到哪里我无所谓，我

牵着无言以对的时刻，打烊了，该走了。生命的规定是如此严格，谁能失而复得？没有了你，我算什么？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立春它强调了春在一年四季中所占的重要位置，意指一年的计划要在此时着手考虑安排，凡事要早做打算，开头就要抓紧，好为日后打好基础。春天是短暂的，立春亦如立人生，美好的时光易逝，怎能不倍加珍惜呢？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春节过完，立春之后便真的是春天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算你长不大，现在就是再次前，不等于一起过活不怕挨，用微笑回复这份疑惑，我不开心也只想你开解，你懂得怎关怀，爱就爱，永远也会怕失败，但是为着怕输，违反心中所想，有什么痛快？别奇怪，情感也自成就，如不可跟你跨上跨的界，人有谈何愉快？难道是为了安置未来才爱你？要计算过安享晚福便一起，说到底我暂时受不起，爱别忘面包那些道理，只想去成全自己，谁活着未靠感觉做人才可悲，陪你到处吃街灯晚餐极欢喜，只因想挽手，决不因世俗看得起你，若照着吃苦也饿不死，庆幸我愿你去到这境地，未问现实会否容许这种天真继续不放弃，遇着你无需接受逃避，如花丛总要爱光线空气，人又如何自欺？难道是 住吃街灯晚餐极欢喜，还你手日子欣赏还手，决不因世俗看得起你，若笑着吃苦也饿不死。算过我